司徒拜站的比赛是开始了资格赛的争夺，但是由于中国选手谷爱凌在训练当中是摔了一跤，最终导致因伤退赛，这新赛季的首秀也是不得不再次的推迟。而在今天下午，中国男足国家队是进行了回到国内之后的第一堂训练课，除了蒋光太之外，其余球员都是来到训练场去恢复训练。而国足也在官方微博当中写道，经过短暂的休整，在21号下午3:30苏州的细雨中，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来到驻地酒店训练场，进行了回国之后的第一堂全队训练课。除了在对阵澳大利亚队比赛当中右大腿肌肉拉伤的蒋光太单独在酒店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之外，其余的24名球员全部来到训练场进行恢复训练。接下来的隔离期当中，队伍将会在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继续训练，确保队员以良好的状态迎接即将到来的联赛。而在今天，也是北京国安的新外援安德森·席尔瓦的生日，国安俱乐部官方微博今天也为他送上了生日祝福，并且表示期待你为国安的首秀。安德森·席尔瓦在今年夏天加盟国安，将会身穿球衣一是11号的球衣，目前呢已经跟随球队在训练。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十分期待能够征战中超。而在之前，他曾经效力过葡萄牙的超级联赛，在效力葡超的联赛期间打进14粒进球，在场上担任前锋。而在今天进行的 ATP 的年终总决赛当中呢，也是看到继东京奥运会之后，兹维列夫再次的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这是在北京时间天凌晨进行的2021年的 ATP 年终总决赛男单半决赛的争夺。2018年的赛会冠军兹维列夫用时2小时28分钟大战3盘之后，以7-6、4-6、6-3的比分战胜了德约科维奇，职业生涯第二次闯入到年终总决赛的争冠赛当中。他将会和卫冕冠军梅德韦杰夫来上演巅峰对决。德约科维奇呢，则是连续2年止步于年终总决赛的4强战，而这个赛季的室内赛全胜纪录也是就此被终结。另外，在今天 FILA Kids 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的总决赛，也是上午在国家网球中心的钻石球场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总共64名10岁和12岁组别的青少年网球精英展开总决赛的角逐。比赛是采取淘汰赛制，4个组别总共进行60场比赛的角逐。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是由中网公司自主打造的一项青少年的精品网球赛事，归属中国网球协会 CTJ 积分排名系统。赛事是从今年的9月19号开始进行的，历时3个月，共计10站，近800场比赛，总参与人数达到1000多名青少年的网球选手。而对于这些小选手来说呢，最终的总决赛能够在中网的中心球场钻石球场来进行，这对他们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自己青少年时代、青少年网球时代的一项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经历了。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换帅的各种导火索。其实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回国之后，今天下午就开始训练了。这一次在12强赛目前仍在比赛期间，仍然没有处于完全的毫无出现机会的情况下，其实关于主教练李铁的讨论就有很多。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和李铁有过很多接触的资深的足球评论员杜瑞老师的意见，您怎么评论李铁在这一次，就尤其是在这一个星期，更多的是在赛后的一些发酵吧？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最近这段时间吧，李铁显然是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压力让他现在已经有点失态了吧？整个的他的言论啊，包括他可以说的一举一动吧，然后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队的主教练所应该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就是刚才你像你提到的，中国男足今天已经在苏州开始了那个回国以后的第一堂训练课。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就是这堂训练课之前呢，中国男足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在这次那个苏州那个就是那隔离训练期间，包括上海的训练，然后全部不安排媒体的采访。 杜老师采访这么多年足球，碰到这样的情况不多吧？ 不多，可能在当年高指导那个当国家队主教练的时候还多一点，但是李铁、应该说李铁上任以后，他一直期待着跟那个媒体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嗯， 然后那个也一直让这个也没有像这次一样的强行切断，就是和媒体之间的联系。 嗯， 我 只比当年在那个昆明基地上那个大标语要温和一些， 啊、 是吧？ 对对对对，那个我觉得他可能就是那个这个也可能是中国足协的一个决定吧，就是说，因为李铁现在毫无疑问现在是属于风口浪尖之上。 嗯，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放大，都可能出现各不一样的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个李铁或者国足处于这个冷冻期，或者说一个冷静期，就是切断和外界的联系。那么渐渐的就这种热度下来了，那以后大家可能就会都变得正常起来。但是呢，我还想说的是，怎么说，李铁现在他已经很难正常起来了，因为就是说这个国家队的压力，国家队主教练这个压力，他在上任的时候，或者说他带队参加四十强赛的时候，可能心里有所准备， 嗯， 但是这种最后的这种压力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期， 嗯， 更何况这个礼拜还出现了一个他发微博这个事情， 嗯， 这件事情其实对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负面的， 嗯， 因为你作为一个国家队主教练，那个出现这种事情，现在至少我觉得足协内部已经认定为这个事情是属于他个人的失当，就是行为失当， 嗯，就是包括他赛后发布会上的这一番陈述，是不是也算在 陈述吧？也那个应该说从技术范畴，咱们从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说，的确是行为失当，但是呢，就是你也不能说他有用对错来那个来评判这件事情， 嗯， 但是他发微博然后又删微博这件事情，应该说肯定是那个就是这是可以用对错来评判的，尤其是他在第一次发微博的时候把自己那个队服上面的那个某一个那个运动品牌的那个就国家队赞助商的那个 logo 给 PS 掉了， 嗯， 这个说句话非常非常不职业。李铁作为一个非常之前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足球运动员，也在英超踢过效力过多年这样一个足球运动员，对于赞助商这种起码的尊重，这是属于一个职业道德范畴的事情，那这就是应该可以用对和错来那个评判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又无形的让他这种压力又增加了，本来之前那个和那个媒体或者球迷之间的关系已经让他的那个就是可以说超出了他的想象，那这又可以说是几倍于之前的这种压力又出现了， 嗯， 那现在只能就是采取一种冷冻甚至说急速冷冻的这种情况来那个来解决吧。 如果按照您说的觉得他这是一种适当的表达的话，那下一次再说的恰当一点不就行了吗？就是这样的一个， 那就不是李铁了那个我只能说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他在运动员期间那个我还是采访过他很多次的，跟包括跟他面对面的， 嗯， 我们单独也聊过很多次， 嗯， 就是李铁这个人呢，我觉得就是给我的感觉呢是在那个就是他同时代的球员里面是属于高度自信的这么一个球员，那他就说正因为这种自信呢，有我觉得呢，如果一个人的自信呢是在他的能力跟他的能力相匹配的时候，那么这种自信呢会给这个人带来很多正能量，但是当这种自信呢一旦要是超出他所具备的能力的范围的话，那种自信说好一点可以变成自负，说不好一点可能就变成了自大，那个但是李铁应该说李铁呢在球员的时候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吧，已经是到了这种天花板的这种程度，那么他到了 就中国球员在这一代球员当中的天花板的程度， 对对对，就他这种自信已经达到了一种天花板的一种程度， 嗯， 那么他到了主教练这个位置上，那中国教练显然他的能力不是说像他球员跟他球员是在去英超踢球那会儿还不一样， 对， 那个毕竟那个球员你作为英超踢球你踢的是顶级联赛， 嗯， 那个你的能力是亚洲顶级的， 嗯， 但是中国足球教练呢，我觉得没有一个人现在敢说自己是亚洲顶级的足球教练， 是 那种情况下你还依然保持着球员时代那种高度的一种自信，那 可能就最终会导致这种自己情绪的失控，或者说这种就是和自己这种那个就是就我刚才说那种不匹配的那种情况出现。 嗯， 那这种不匹配一旦要出现了的话，那么我觉得对李铁本人也是一个高度的一个打击吧。 对，这个打击确实按照很多人分析他的这种性格，包括有很多像您一样的资深的人士和他的过往这么多年的接触，大家都觉得改变性格就很难，但是现在确确实实位置和身份发生了改变，你做球员你管好自己你就可以实现很多你的这种野心和抱负能够实现的东西，但是你作为教练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不是你自己去顶到天了你就能够去改变什么，甭说李铁了，索尔斯克亚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个事情就太难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就是换帅的各种导火索。今儿换帅被换的肯定是索尔斯克亚，而大家也说到了的这个换不换的问题已经好长时间。而用户5434一开始说到这个换帅，就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中国足球这边的事儿。他说：“哎，这是冻豆腐难办。”关老爷提到了一个名字，巴里布朗。换帅的导火索，永远的儿媳妇说，那成绩下滑，内部矛盾，这肯定是。哥大爷说呢，球队不能打出好的状态，那只能是说主教练没有了统领队伍的精气神儿，那都懈怠了。这个还有一个前提，得认定你的队员都是很棒棒的，就只要调整出来精气神儿，你就能赢球的这种状态。而李铁现在带的这个队，除了精气神之外，其实坦白讲这次十二强赛很多人认为精气神调得还不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碰到了自己能力的天花板。 对，因为那个怎么说吧，咱们从那个李铁的那个执教履历里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李铁实际我觉得如果要是担任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的话，我觉得他至少应该有一次联赛夺冠的这种经历。而且我应该翻过来看咱们所有的本土教练，那个无论是哪一个本土教练担任那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基本上他都有在拿过全国冠军或者说在联赛里面夺过冠军以后才能够具备执教国家队这种能力。但是咱们翻过头来看，李铁既没有拿过联赛冠军也没有拿过足协杯冠军，那么这种情况下李铁他的执教履历应该说并不辉煌。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能指望就是说李铁他的执教能力能有什么就是出乎的所有人预料的这种那个情况发生？我觉得是不可能的。那么就是说， 但是他在国内带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中超的环境下，他没有那么多外援啊，没有那么多顶尖的外援，他球队整个的人员的构成没有达到。 怎么没有啊？他在河北华夏幸福的时候，河北华夏幸福当时的外援是非常好的，当时也是中超投入处于排到至少是前五是肯定有了，能不能到前三咱不好说，但是当时河北华夏幸福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那么这个也是那现在当时可以这么解释，因为李铁当时刚当主教练，因为河北华夏幸福好像是他的第一个主教练当主教练的队伍吧，然后那个刚当主教练可能成绩不好也能够那个就是原谅。但是现在看呢，就是说他现在目前的执教水平和他那会儿的执教水平，我个人认为啊，这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他可能更擅长就是英语里面就是那个对于足球有两个专业术语，对足球教练有两个专业术语，一个叫 trainer， 一个叫 manager。就是说那个就是英超比较流行的，就是我觉得李铁可能更倾向于一个 trainer 的角色，就是他是个训练员，他不是一个就是主教练，就是一个能够综合像一个足球经理一样能够综合的处理这支球队，能够把这个球队里里外外上下都打理得非常好，他并不是这么一个主教练，他在很多方面还是有很大的欠缺的。这个可能跟他的就是之前的执教经历就是那个执教经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单薄有关。而且呢就是应该说这次的那个中国队呢也比较特殊。两点，第一点呢是咱们有了那个规划球员，第二点呢就是目前的国内球员的水平应该说比上一个周期的那个中国国家队的足球那个 国脚的水平，整体水平是要下降的，而且是要下降的还比较厉害。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要是那个这个主教练的执教能力又有一定的问题的话，那么这支球队还是说他很难打出他预期的那种，就是外界所预期那种水平。我觉得整个现在目前十二强赛打到现在，所有的球迷或者媒体对这支球队最大的不满意，并不是咱们拿到了多少积分，咱们有没有出现的可能性，并不是在于这个。大家不满意的是这支球队没有打出预期，就是大家其实很多资深的球迷或者媒体都已经很清楚这支球队能打到什么水平，能够那个就是在亚洲现在是什么位置，但是现在关键是李铁带队呢，就是说没有体现出来大家预期的那个水平。就是如果要说高线是那个，就是说咱们现在还具备就是说那个那个争夺小组前两名的那个这个就这个能力，这个希望吧，就这个是高线，但是这个高线显然离咱们非常远了。那低线呢，至少咱们现在能够摸个边儿，能够摸一个就是第三名，至少就虽然咱们积分达不到第三，但是咱们跟第三相差不多，但是现在也不达不到。而且呢，最终现在咱们只是取得了两场平局和一场胜利，只拿到了五分。那这五分呢，说实在话，尤其是阿曼队那场比赛应该是拿到三分的，最后只因为李铁个人的这种换人的失误，然后最后导致只拿到了一分。那这个都是低于预期的，所以球迷和媒体都认为李铁不行，应该换掉。这就是说那个就大家对李铁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李铁呢，他又认为我的能力把这么一支球队现在能带到这样的程度已经非常好了。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说这支国家队的所有的球员的整体水平要比上一个周期要是明显下降的，就每个个体都是每个位置基本上都明显下降的。然后呢，四名规划球员呢，其实又不是水平那么高的规划球员。 或者从李铁的角度来讲，他们这四个人除了蒋光太之外，其他三个人可能都踢不了九十分钟。有这样的担忧？ 应该没有吧？ 他的观察，要不是他为什么换呢？ 不是，就是埃克森还是能踢九十分钟，他的体能还是没问题，还是能踢九十分钟的。但是就是说，他因为他一直状态很低迷，就是埃克森的状态很低迷，就是李铁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就是不，我就是那个我表达我的观点啊，就是他李铁并不是认为就是这些球员能不能踢九十分钟，而是说什么呢？既然咱们规划了这些球员来，那么就是说什么呢？他在某一个位置是在亚洲是需要。在这个十二强赛要发挥作用的话，他在某一个位置是需要具备亚洲顶尖水平的。那么他面对对手的时候，这个对手这个点可能是对手非常害怕的，就我能够拿这个点去打人，我把这个点发挥出来了，那我这场球肯定能拿下来。但是在李铁看来呢，就是这些点这个点呢并不存在，那么这个点不存在，那么中国队的水平呢并没有一个质的提高。比如咱们再说远一点的话，你像费南多，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国家队有没有费南多这个球员，中国队是有那个就是能不能上一个档次的一个概念的问题。就是比如有小摩托有费南多的话，费南多如果不伤的话，那么中国队现在绝对有这个打人的点。那么这时候那李铁他就没有那个，就是他肯定他不能，他也不好意思在对外界说这个中国队的水平怎么的，就是我把这个队那个相对来说带到一个那个已经 是很好的， 其实是一个高线了，而不是低线的问题了。 这个事解释不清楚， 对， 是吧？ 这个事解释不清，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但是，但是我觉得那个无论是球迷啊，或者说媒体啊，就是说大家呢也很的心情也能理解，就是每个人都希望中国队好， 对， 也希望中国队能够去那个，就是李铁也希望，说实在也希望李铁好，但是呢。李铁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四十强赛里面十二强赛里面一直在犯错误，或者说因为他自己我刚才提到他这种过度的自信然后再犯错误，那么然后他自己还要那个在那个就是开一个32分钟的赛后新闻发布会来告诉大家我有多么多么不容易，我有多么那个这支球队有多么多么不容易，然后那个你们说的很多东那个观点都是错的。那我想就很容易让那个就是 球迷和媒体产生一种那个就是抵触的心理吧。 是，其实就您刚才解释的这番话，我觉得啊，如果说有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大家，让我们球迷，让我们没有能够第一线到前方去采访的记者去了解到教练员和我们之间认知的这种差距，就是能帮助李铁得到很多大家的理解。但是李铁他想要做这样的解释，可他解释的这个方式就没有让大家特别的能够去接受。 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李铁根本不想解释，他不需要，他不想给你们解释，就是这也是造成隔阂的一个原因。他根本不想解释，他因为他觉得我是主教练，我这么做就我按照我的方式去做就好了，我不需要跟你们球迷和那个媒体去解释，然后我最后拿成绩说话。但是恰恰是现在这支中国队，你最后无法拿一个满意，让大家满意的成绩来说话，这个就是他的出发点就是错的。那他最终的结果呢，他只能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然后最后让那个就这个矛盾彻底激化，然后最后他就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队的顶级流量的这么一个另类的一个网红。而且这个网红呢，说实在话，就是前两天那个一个跟他同名的演员，然后不幸去世了，然后结果都最后还上了热搜。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很莫名其妙，就是那个就是已经超出了一个国家队或者说中国足球这个范畴的一件事， 大家的注意力突然之间都在他身上。但在他身上之后呢，他又很想去证明一些事情，但是现实又没有让他能够有去证明的可能性。 对，他只想证明，他只想拿成绩去证明，但是他不想去解释。他的解释方式就是那32分钟的新闻发布会那种解释方式，告诉你们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实际上他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我刚才听杜老师说完以后，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他现在好像这种状态是无法被控制的。就是32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之后，他在网络上形成了一个被放大的一种趋势，那马上第二天下午的3点多钟又发了一个微博，带着这个他赞助商广告这样一个微博，后来在可能大家的这种劝导下删，就是其实也没删，就是做了一个重新的编辑，把那几个照片删掉了之后，还是一种解释。就所以说不理解他这种心态，就是您知道我自己已经可能产生了一个不太好的影响之后，还继续用这种，因为他那个微博马上又上了热搜，所以我就没有理解他为什么就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那至于他在那个32分钟，包括之前跟阿曼那场之后的一个， 我们还是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再跟大家继续接着聊国足，聊我们这些教练员的事儿。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换帅的各种导火索。当然不仅仅说的是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李铁最近这个在这一星期当中被大家广泛关注的人物，还有前面有家里人在听天 FM 的聊天室当中问说，哎，今天闲散人说今天这是黑李铁专场吗？显然不是。其实我们仨坐在这儿一开始的态度对于李铁我们其实还是挺支持的，我们觉得 因为马上要说到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在讨论换帅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曼联是做了主教练人员上的更迭，大家现在在纠结的就是说是未来会请一个更大牌的教练来带领这支球队，还是特别注重所谓的曼联基因，让凯里克就一直这样带队带下去，还是说再找一个有曼联基因的其他的什么人来跟凯里克一起来把这个队带下去。这是不存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人员枯竭问题的一个主教练的位置。现在只是说，就前像我们上半段说的，因为队员的实力在这儿摆着，你谁能把他捋顺了，你这个球队成绩自然就来了。这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男足国家队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这个自身的实力在这儿，我们如果要是换人的话，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个备选的方案，现在要考虑到这一点之后再去说要不要换这件事情。 我觉得短期之内没有什么合适的方案， 没有，就关键是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你首先你没有人比李铁，李铁这句话说的对，那个就是在现有的人选里面，所有的咱们可以想到的人选里面，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波中国球员，或者说这波在中超踢球的其他有那个能力能够进入国足的人，这波球员的能力和水平，还有他的技战术特点， 对， 就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那个目前这波球员的水平又在那个地方放着，他的水平又就是可以说打十二强赛，他就这波球员的水平也就是一个小组里面排到第五第六这个水平。那这种情况下大家的预期又要比这个还要高，就是想起码我们能去争一下这个第三吧。 对， 然后 其实就又回到了您刚才说到的李铁原来带中超带河北华夏幸福当年的那个人员配置的情况下，如果说带这样的一支队能在冠亚军的上面有一些竞争力的话，说明他做出了超水平的事情。 对， 然后类比到现在的国家队，如果他能够显示出这样的执教水平，就应该比现在的成绩要更好一些。 对，但是那个这个事儿说句大话，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吧，这个咱们还是要替李铁说一下， 要理解， 就是说那个他根本他就没有手里头没有这种牌能够打出来这种好牌，就唯一一张好牌呢，就我说就是费南多，但是费南多最后又伤了，很不幸在四十强赛之前伤了。就是咱们要换句话说，如果要是四十强赛之前费南多没伤，费南多去西亚打了踢了那个第一次代表中国队踢了那四场那个就是四十强赛的比赛，然后还有表现又非常不错，他的自信也来了，他跟这个球队的磨合又好了，那他再到十二强赛，那我想中国队至少达到一个就是说咱们期待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刚才说的去争一下小组第三还是有希望的。那种情况下李铁的处境可能又不一样了。但是换句话说，以我对李铁的了解，这种情况下他跟大家一样还是会闹得很僵，就是他还是这种性格，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就是说他一样还会闹得很僵，因为就是说大家还是中国就是实在就是球迷太懂球了吧，就是说大家太喜欢就是对于这个球队的技战术然后进行一些批评或者指摘，然后那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又认为你这种批评和指摘是不对的，那这种矛盾又还是永远都是不可避免的发生的。 就跟俏说的似的，感觉中国国足教练的工作就貌似天天都在走钢丝呢。 没错啊，你这帮球员你他说的话，他正常他应该是连四十强赛他都进不去的，然后现在进了四十强赛，就是从四十强赛杀出来进了十二强赛，然后打十二强赛大家又希望这支球队能够进世界杯，我觉得以目前这波球员的水平他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一个那个事情。你就让翻过头来咱们及时把里皮给请回来，里皮请回来，然后你觉得里皮他就能把中国队给带进世界杯，这不可能。其实可能的话我觉得也是这运气好到了几，就是好到了极点出现这种可能性，然后中国队那到了世界杯我敢说比2002年世界杯输的还要惨，就是如果要是这支球队进了，我说要是进了2022年世界杯，那比20年前输的还要惨，那不用，反正早骂晚骂，迟早都得挨骂。这支球队 最后落这么一结论哈， 就 迟早。 其实之前就是看到同时开始的这个结束的这个欧洲的预选赛之后，就当时就会心里想，欧洲排 第二位这些球队，然后最后加上欧联杯的欧洲国联的这个比赛之后，只有三支球队能够最后进世界杯。那发现这第二名球队里有意大利，有葡萄牙，有波兰，还有俄罗斯这些很强的球队。所以这么想想的话，其实我们心里也会平衡一些，就这些球队肯定会有一些球队又进不了世界杯的比赛，尤其像意大利这种欧洲杯的冠军，上届世界杯没进，那这届再进不了都有可能。所以说现在想想这个整个世界足球这个水平这个差距，确实我们是亚洲离强队越来越远，那这个中国的离这个亚洲的水平也是在更大程度这种拉大。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个第三的这个小组这个位置其实一直都是在幻想。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李铁的这种执教或者说他用心程度不够，只是他在赛后或者说是某种时刻这种表达确实是有必要让自己的这种状态去调整一下。因为你作为一个俱乐部的主教练，可能你说也说之前他在这个俱乐部对这个中国足协的官员也在发布会上有这样一幕，其实这时候我觉得中国足协是有心理预期和准备，他在未来成为主教练国家队主教练那一天，他可能也会有这种就是言语上这样一种表达。那现在出现这个问题，我觉得之前阿曼那场赛后应该有苗头了，那这场之后其实又是一个放大。当然我们觉得作为国家队主教练，你可能就不能作为像俱乐部教练那样想说什么说什么，或者说的范围更大一点，因为你毕竟代表的是中国男足这一个被中国体育或者很多人会关注的一个点。 对， 所以说还是应该克制一下自己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 是你作为俱乐部的主教练，你有一些之前他说到了，也 不能乱说， 也不能乱说， 有 当时就说到了跟国家队领队之间的这个矛盾，当时大家也是觉得，但那个时候好像支持李铁的人还是挺 多 的。 那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李铁从他的角度来出发吧，就是说大家还能够理解，就是说能够找出来一个支持他的理由，就是说或者这件事情就是无关对错吧，就是你怎么说他都有，也就你都可以说他是对，或者说那个就能找出来他对的理由。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呢，李铁真的你无法给他找出来一个他目前所做这些事情是对的。 嗯， 就是而且呢，这种舆论呢又就是压倒性的不支持他，那他又没做对这件事情，那你想他就是他所承受的压力，或者说他面临的处境是有多么的尴尬。但而这种情况，回过头来咱们刚才说的话，这种情况下你又没法换他，你换谁？ 对，没人可换。 对， 没有人可换。有的人说换上港的那个主教练，或者说换那个李霄鹏，你觉得这 还有人提到了高指导？ 你觉得我觉得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来接李铁。就是说你拿枪逼着他们来接李铁，他们都不会愿意来干。 这么严重啊？ 那是肯定的呀。那我来了以后我就是来挨骂了，因为这个就是还归根结底说这个队的水平在这个地方放着，那这个队的水平他就不具备在这个十二强赛上面然后达到大家预期的那种水平。看似咱们有了四个规划，但是这个四个规划我也说这四个规划不是决定性的，这么四个非常优秀的这么规划球员， 就是要想拉那个平均值不能够拉得那么高了，是吧？ 对，不是说把咱们中国队这有了这个四个规划一下把这个中国队的水平一下变成了从亚洲三流一下变成了亚洲一流，能达到吗？不可能。那这个四个规划顶多也就是把中国他们，而且在他们状态特别特别好的情况下可能能把中国队勉强给拉到一个二流加的这个水平吧。 对，就是恒大当年这个状态最好踢亚冠的这些人的比如三四年前或四五年前可能好了，但是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年龄上状态上 不是 伤病上 和这个还无关，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这规划里边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什么呢，缺了一个中场的一个组织者。因为按照这个规划的计划呢，实际上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是里皮当时制定的，按照里皮当时的制定是中国队是要规划一个中轴线，那么就是后防线是蒋光太，然后中场是高拉特，然后前锋线里面然后就是这几个加埃克森什么的他们这几个球员。然后但是现在最挠头一件事是什么呢，是那个高拉特最终还是没法代表中国队出战。 嗯， 然后人现在已经回了巴西，那个就是彻底不会代表中国队来踢这个比赛了。那这个人实际上是我就说是中国队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的一个那个就值得提升的一个关键点。 就是如果有小高拉特和小摩托在的话，可能真的会上一个档次。 其实就是说那个，我觉得就是卡纳瓦罗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足协跟他打那个打过招呼，就是其实卡纳瓦罗在前年的联赛里面曾经有意的让那个小摩托在广州恒大踢过这个前腰这个位置，就是说那个踢高拉特这个位置，而且当时小摩托踢的还不错。那个说句实在话，就是小摩托是可以踢这个位置的。那我也就是我说的，如果小摩托没伤，可能中国队可能还是又面临另外一个那个一个处境。可惜的是小摩托伤了，那咱们所有的这些假设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只能咱们现在按照现在的那个情况来推理。那这种情况下，那你说谁还愿意来带这个主教练呢？除非他是一个这个人是一个默默无闻，或者说就是说知名度很不高的一个教练，然后他觉得这个主教练的那个就是对他来说吸引力，这个位置对他吸引力足够高，能够让他那个就是体现一下个人价值，然后能够让他那个就是重新那个得到外界的这种高度的关注，然后有利于他未来的职业的他教练职业生涯的那个后续的这种前进，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愿意来带。那这样的球员，这样的教练来了以后，你觉得咱们球迷能答应吗？媒体能答应吗？这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中国足协也很为难，真的是我觉得用左右为难来那个就是那个来形容他们也没，也就是说一点都不为过，因为他们现在就是他们不想换李铁呀，他们也想换李铁，但是你换了李铁谁来接呀？总不能让陈一元去当主教练吧？ 对，这个确实是就是人的问题。但是西雅图这边也给我们发来了好多截屏，但是我这个截屏是在微信平台当中，我这个图在电脑这端好像还不能放大，看不太清楚这个字迹。您给我们打的字我们都看到了，但他对比方说对于李铁的评价，他认为说综合能力不行，压根胜任不了这个岗位。但是刚才杜老师其实也分析了，就是要真正找一个能够胜任这个岗位又能承受这个压力又愿意来的这个人，现在大家都可以帮着去想一想，给提提建议。现在大家想了半天都想不到更多的这样有可能的人选上。而说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换帅的各种导火索，燕林就说其实就应该什么放权，不要指手画脚，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总是经常看到教练更迭这样的消息，比如说今天索尔斯克亚的这样的消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换帅呢？宋彦军说有几个导火索，一个就是球队内讧架空主教练，第二就是钱的问题，第三战绩，说的非常的言简意赅，就是这样几个很核心的问题。这战绩呢，但是咱们又跟人家的情况不一样，人家短期内能解决，咱们短期内又不好解决，又说一说又说远了，最后又回到青训上面去了。秦未了也说这个导火索就是拿成绩说事儿。林公子说其实李铁也是有资本的加持才能够在顶级联赛当中出场，如果没有资本的不一定能够去得了英超，所以他觉得自信过了。但李铁球员时候还是好球员的。 就是我比较同意这个那个刚才这位那个听众的那个评论吧。我觉得资本加持对于他的踢英超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他当时的水平，因为他当时在场上的那个发挥啊各方面，我觉得应该不足以占据一个英超中上游球队的首发位置。 那所以前面有人还提到说孙继海还没说话呢。哎，孙继海能有可能吗？ 孙继海不可能啊，孙继海 不想试一试吗？ 你觉得孙继海来带他会比李铁带的更强吗？他连中超主教练都没有带当过， 也就试一试。 而且他给希丁克当时当助手，然后在国奥队当助手，当时干的如何，大家也很多球迷应该也比较了解。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一个好球员就能够成为一个好教练。 对，用户7205也说就这个换帅解决不了根儿的问题，这我觉得可能就说的是咱们这屋的情况多一点。 又说到了青训这个问题， 对， 老话题了。 6645也说李铁踢平澳大利亚的结果其实很不错，但是被大家喷这个发言不好，重点 不是比赛本身了，这是目标有点歪了。 其实那天如果要是输给澳大利亚的话，也许他就没这段发言 了，对，他也就不敢说三十二分钟了，因为正因为踢得好，所以 他觉得好像稍微有点小膨胀。那个平澳大利亚之后， 平昌听雨声说，个人支持李铁继续执教国足，尽管他很多方面还需要提高，但是他有一个优点，就是固执有主见。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如果不能固执坚持自己的主见，那他就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你看，固执的也是有人支持的。 对，就是足球教练需要偏执狂。 嗯， 那你像穆里尼奥比谁都固执，比谁都偏执。 对对对，前面也有人提到了这个换帅，就像穆里尼奥的原因更多，就是被换工作的过程当中他的原因更多，但是最终证明他是世界级名帅，他还是得成，而且是在一个大家同等竞争的环境下，就又回到我们说李铁在中超如果能带出一支 冠 军球队，那就很能证明自己的执教能力了。嗯， 应该说李铁的综合能力、执教能力还是现在我觉得可能再过十年吧，他也许比现在要成熟的多，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点稚嫩吧。 现在跟上一次当河北华夏幸福队主教练那个表达的话，看起来这个思维和这人行为模式还是能继续延续下来的。 对，没有太多的没有让人看到太大的进步吧。 密室铁坦剧本杀说换帅的理由啊，他说他的观点是这样，李铁啊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现在换他也没什么意义，打完十二强赛就走人了，足协估计也烦了，顺便当一替罪羊，这是他给安排的剧本。 问题是他签了五年这个合同， 那 所以到时候还有一番争斗， 那就是跟那个索尔斯克亚 西雅图也提到了，给了五年的合同啊，为什么不是一年两年的练帅合同？大家都说到练帅这个词了， 对、啊， 给了五年， 就是说。大家还是那个觉得别人是练兵，咱们是练帅。 对， 然后包括觉得那个，我觉得啊，那个中国足协其实是有这个想法的，因为在那个就是之所以选择李铁，也是希望那个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那个，就在年轻一代的这种球员，或者说那个成为那个教练以后这种优秀球员里面，然后能够找到一个未来中国队的一个主教练的一个合适的人选。因为这回李铁如果假如在这次十二强赛即使没出现，然后带中国队打的成绩还让大家满意的话，那我想他真的就能有，也许就能干五年了，但是可惜是事与愿违吧，然后把中国足协又置于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 嗯， 就是练帅练得很不成功， 练得很不成功，那就是不是这么着就换一个人练呗。 现在真的就是 没有人想去备练。 我觉得对于中国足协的高层来说，现在更头疼的问题是中超联赛下接下来怎么踢，而不是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换不换，或者说让练不练李铁。 哦，对，今天不是这不是咱们国安这边也说这给安德森席尔瓦庆祝生日，这对回过头来说说这个接下来开始的联赛，对于我们回到国内已经开始第一堂训练课的这些国脚们，他们的这个备战能带来什么帮助吗？ 您先给说说这现在这几个规划球员会不会进行一个资源的再分配的 资源再分配 非常难， 对吧？ 那个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那个就理由吧，我说一个理由吧，理由为什么说很难呢，因为这几个规划球员的工资大家都知道非常高。 嗯， 基本上都是那个年薪都得将近过亿的这个水平，那过亿这个水平，你现在联赛实际上那个就是包括像国安新签这个外援，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大概也就是一个一年也就是100万欧元这么一个水平，就是那个现在联赛不会再用什么几千万的这种欧元的这种外援了， 是已经明确说了， 顶多也就以后就变成了100万欧元、300万欧元都算很好的外援了。那这种情况下，你的能力他会比就首先像那个就是洛国富也好，那个阿兰也好，还有包括埃克森也好，他们的水平会比这个300万欧元的那个外援的水平更高吗？不可能。那么这种情况下，那各个俱乐部，那我就去，我而且都是节约开支，现在大家都是节约开支，没有一个人愿意掏钱，然后那这种情况下 谁会去花一个亿去引进这个恒大这几个球员？那很难。你包括阿兰，那个一直不是传人要来北京国安吗？说北京国安想签，但是我当时就了解这不可能了，就是国安也不会有这种大的投入了。那阿兰不就最后就回了巴西？包括那个蒋光太说蒋光太要去山东，然后那个说山东现在可能算是最有钱的， 嗯， 然后俱乐部，然后希望想去引进蒋光太，但是蒋光太，我了解的情况是可能性基本上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大家可能等的是，就是这几个球员跟恒大、跟那广州队吧，就跟广州队，然后广州俱乐部正式解约，解约了以后，然后这些球员，然后完了以后再跟其他的中超球队来谈，然后而且还牵扯一个要给他们大幅降薪，这些外援人愿意不愿意，这些规划球员人愿意不愿意，还有这个问题。那也许人家可能会选择去国外踢球，这个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嗯， 那个，反正我觉得将来他们能不能留在中超的可能性都不大。 嗯，就是说，没不留在中超没关系，但是还能不能代表中国男足国家队去踢比赛？ 那应该是会的。就是说，这四名球员已经明确表达了他们以后愿意为中国男足踢球的这种想法。 那我就希望他们能去欧洲五大联赛了，我希望他们能去更高的平台了。 每个人具备，你就说这 以后我们有好多欧洲的这个归来的这个海外球员。 你觉得这四个球员哪个人具备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的水平？ 这不是曼联这正换教练，也许大家就要找一波新球员。 也有人说这个，如果今天晚上李铁官宣自己宣下课，是不是又马上要跟曼联签了？ 嗨，大家已经都全都是被这些换教练的这些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搅得有点头昏眼花了。但实际上就是着急，可是现在的情况着急也没有太多的用处。就像秋风秋雨说那不是该换就换，万一出现奇迹呢？咱们就属于都在这儿等着奇迹出现。你说对于大家来说，不如就放平心态。这个十二强赛和练帅也好，其实练的是这些球员，大家多一些参加十二强赛的经验就非常的宝贵。想想他们更年轻的时候，他们有多少这样在洲际比赛、在更高水平的国际赛场去磨练球，这一波球员其实就不多，然后后面的球员其实也挺少的。那十二强赛能够通过这些大家各方的合力的作用之下，能站到这个平台上，大家能练的都练一练，别光想着练教练，谁都应该去练一练。 而且后面这几场比赛，就是到明年之后，是不是能用更多年轻的这个国脚？ 敢吗？ 对呀、啊，可能就秃噜了，有可能。但是确实，如果考虑到， 就大家又不能承受秃噜了， 对， 大家又得。 所以就这个也是个矛盾，因为你现在在用这些八九九一这波球员，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而且你用这些年轻球员，我接你这个话茬啊，就是用这些年轻球员，现在还有一个特别大的风险、 嗯， 风险在于什么呢？就是这个联赛能不能正常的比完？ 对， 这个联赛如果比完了以后，有一些年轻的队员，比如像什么严鼎浩啊。这些他们还是有实力的这些球员，然后他们可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保证一月份的时候十二强赛再重启的时候，然后能够加入到国家队来，补充到国家队里头，然后甚至让他们来踢首发，然后那个来锻炼他们能力，然后为下一届那个就世界杯预选赛来做准备。那个但是如果联赛接下来联赛踢得非常不正常，然后大家都踢得无精打采，然后完了以后就觉得这个联赛就为自己的将来的生计而考虑，然后就是说那个就是状态又那个就是糟糕的一塌糊涂。那这种情况下，那你作为李铁，他敢把这些年轻队员给招到国家队来吗？招到国家队来，他本身就没有大赛经验，他没有大赛经验，然后他又状态很差，那状态很差，那他就无法来那个就是来支撑这个比这么高强度一个比赛任务，然后国家队的又输得一塌糊涂，因为咱们下一场还要打日本，而且还是客场打日本，输得稀里糊涂。那李铁说的话，尽管现在有一个外界有个说法说李铁脸皮非常厚，是为了拿违约金，等着拿违约金，然后才在这个教练这个位置上继续干下去。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踢得非常惨的话，李铁可能就会自己主动辞职的、 嗯、 真的。李铁 以您对他的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不会这么做。 他会辞职的， 他会自己主动的，是吧？就是他不是就是说您刚说的那种传闻的那个说法， 不是那个说法，咱不能没有证据来说啊。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李铁还是个性格比较强、比较要强这么一个人。 嗯， 如他现在之所以没辞职，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这个球队的成绩并没有出于他、低于他的预期，甚至说高于他本身的预期。但是如果要是像刚才咱们说的似的，下一场比赛之前，然后咱们因为联赛又打的那个一锅粥，然后完了以后那个所有的球员然后状态都心不在焉，大家都为了将来的生计考虑，踢得心不在焉，然后状态都很糟糕，然后到日本然后又被日本队踢得很差，然后那也许李铁就会选择辞职，这个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 嗯， 那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那中国，那咱们接下来这国家队怎么办呀？你后面还有三场比赛呢，你踢完日本以后还有三场比赛呢。 对，这确实现在问题就是集中在刚才杜老师说的，就是我们后面联赛现在是什么情况，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后面这几场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不管出不出现，但是最起码不能垮呀。 对啊，就是你现在中国足球现在最大的问题，你现在是不要崩盘，你现在真的要维持住不能崩盘。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真的已经非常危险了。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是，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嗯， 就是说那个中超现在所有的球队里面只有三个球队能够保持正常的，就是那个 不欠薪 不欠薪运营。 嗯， 只有三家。你想想，这是多可怕的一个数字呀！ 对， 那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够踢不欠薪踢球已经很不容易了。 好，那我们先给更多的问题留到之后去解决吧。看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有一个答案的。接着关注回到国内的中国男足，再见。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夜间依然会有较强的北风，短时阵风可达7级左右，同时最低温度将会下降到-2摄氏度。明天白天风力在4级左右，阵风7级，最高气温较今天相比呢有明显下降，只有4度上下。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防风防寒的准备，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在户外要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天气干燥，也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温度-2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转2-3级。白天的最高温度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明天早晨风力较大，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风大降温来袭，不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